以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理事金先为团长的金日成金正日基金代表团18号坐火车到达了平壤。